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6.34 摄氏度，本市白天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下呢，晴空少云，最高气温将攀升到33摄氏度，天气晴热，同时呢紫外线很强，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遮阳防晒工作。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晴，偏北风2-3级，气温在19摄氏度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 30%。今天白天至午后呢，天气以晴见多云为主，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见多云为主，偏南风2-3级，气温会从32摄氏度逐渐的下降到28摄氏度。到了今天夜间呢，天气将以晴为主，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今天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呢是2，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本市继续受冷涡后部偏北气流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今天气温高，空气湿度小，舒适度的气象指数呢是3，感觉天气炎热。另外呢，今天大气透明度非常好，紫外线的气象指数是5，照射强度很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在西三环路外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西三环路的莲花桥一直持续到紫竹桥。在西二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持续到阜成门桥。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东四十条桥持续到朝阳门桥桥区，而在东二环路的外环方向呢，目前呢是在自南向北从肿瘤医院一直到建国门桥桥区呢有非常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在南部地区，南三环路目前外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木须园桥一直持续到分钟寺桥，而在东部地区，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华威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前的 听众朋友们啊，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们，你们这个手机玩的怎么样啊？会不会使用一些智能的 APP 了？如果说真的能够使用的很不错很溜的话，那对你们的生活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因为现在呢有一个新型的服务地图，可以让我们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呢就找到离我们家最近的，比如说菜市场啊、便民服务站啊、什么地儿修理啊、什么母婴室啊等等等等。 对， 嗯， 这个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多时候啊，生活中有困难啊，当然我们很多朋友还是愿意求助我们的帮忙团，我们也很开心，哈哈。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咱们多掌握一门技能，就跟多个朋友多条路一样，这些东西实是挺好。 对，早在2017年的时候啊，北京市商务委呢就组织绘制了全北京市的一个叫做蔬菜零售网点的电子地图。还有呢包括全市新建的或者是规范提升的便民商业的网点的一个分布图。但是呢那会儿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还不太会使用这个智能手机啊，这个图呢也绘制的不是特别全面。那么现在开始这个图呢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如果大家能够使用智能手机很溜的话，在高德上搜索，那么就瞬间可以找到你想找到的地方。 菜篮子工程这个是另一种形式的，因为早把这网点铺好了，大伙儿不知道这玩意儿也不行，有这东西就方便多了。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提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们 一定要跟上我们时代的脚步。 哎， 那么该学的得学，不要老说那句话不行我岁数大了学不会。同样的岁数为什么有人能学会您就学不会呢？ 哎， 得相信自己个啊。 是， 好了，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来找到我们，请我们的热心的帮友们来为大家呢提供一些帮助。那么说到怎么找到我们，我们先来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吧。 打开您的手机啊，微信开开以后，无论您是苹果系统还是安卓系统，在右上角呢咱们都会有一个小加号，对不对？您点这个小加号以后呢，会有一个选项叫做添加朋友，您就把我们的帮帮团也当成您的朋友就可以啊。 嗯， 点一下这个进去以后，它会有什么雷达加朋友啊、面对面建群呀、扫一扫啊、手机联系人呀，哎，还有一个选项叫做公众号，您再点一下这个公众号啊，这会儿会弹出一个搜索框来，在搜索框里面您只要输入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就这五个字，搜索完了以后头一个出来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是完全匹配吻合，只要您字儿不错啊，就不会有别的。您就点进去以后，它下面有一个关注啊，您关注了我们，咱们就算是建立起联系了。您可以给我们发信息，但是您直接发内容就行啊，您不用发收到了吗？我们只要看到收到了吗，其实就是收到了。 嗯，你这话我有点不爱听 啊。 什么叫当成好朋友啊？ 哦， 咱们本来就是好朋友。 好吧。 好了，好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哎， 今天这位听众呢率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啊， 很有文学性，很有内涵，而且呢让我们会觉得很凉爽啊。他说他有一个朋友 啊， 您这什么朋友啊？他说这朋友啊写了首诗，结果呢写一半写不下去了，就丢给我了。说万能的帮友们啊，能不能帮帮忙，就是帮忙补一下后面两句。前面两句呢是叫做墨云染尽天空色，小雨潺潺似锦帘，就是写小雨的诗。如果说您还有精力的话呢，能顺便帮起个名字不？ 就叫小雨呗。 再说一遍啊，头两句是墨云染尽天空色，小雨潺潺似锦帘，锦缎那个锦啊，你翻译一下，你以你有限的文学水平给大家翻译一下，描写一下这个意境，大家好往后编的后两句啊。 天青色什么什么等烟雨，我在等你。墨云嘛，就是已经是天上都是一片黑云了。 嗯， 但是呢又不是那种乌云压成成雨催的那种感觉，淡淡的一点像水墨画似的那种云彩啊压着。下的这个小雨也不是那种让人厌烦的啊，有点类似 缠缠， 哎，咱们说这种，你说这种天街小雨润如酥那种劲头的潺潺的小雨呢，就像是一个水珠帘一样， 嗯， 往下落这么一个感觉， 非常有意境啊。这两天天热，其实我们也挺希望这样的情景能够再现的啊。 您这朋友不地道，写一半丢给您了， 您也不地道，您怎么写完您要不接这活您就别接，您接了您又扔给我们， 不是实在完成不了吗、哦、这个是吧，您丢给我，你要写一半丢给我，我也没辙，我也得丢给大家，因为这水平有限 啊 是 多么自谦啊， 干嘛要找你呢 好，大家这个抓空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 再来看看后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我估计可能是替家里小朋友问的， 嗯， 说常戴 VR 眼镜有坏处吗？ 对，太有了 啊、哦！你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VR 眼镜，可能我们有些老年朋友还不知道什么叫 VR 眼镜呢。 就是所谓的虚拟现实显示设备啊，这东西前几年出来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很神奇，很神奇。后来现在发现呢，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这个成本也相当的低廉，也不贵、嗯。家家户户买一个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有那种头戴的显示器，也有那种小型的这种就是眼镜，直接箍在脑袋上。 这个是不是价位档次拉得比较开呀？因为我记得我们有听众还转让过这 VR 眼镜呢，才30块钱、 啊，就是30块钱的这东西。 但是我有朋友买的那个全套的，好像什么进口的吧，什么这个那个，还挺老贵的。 它同时还可以附带啊、嗯，就是人机交互的感应。如果单纯是一个眼镜， 没多少钱， 就是30块钱的一个水平、 哦。但是全套的这设备就没谱了、 哎，能够感知到你这个肢体的这些动作，让你在这虚拟打游戏，话不说拳击什么的，你就对着空气咚咚咚咚，游戏里那些小人就都跟着蹦，那些东西稍微贵一些。 那你说它现在能够达到3D 还是4D 的水准？ 目前来讲 3D 呢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实现，只要那个软件就咱们的这个手机上你有这个 3D 的片源，或者说游戏是设置成 3D 的，都可以通过 VR 眼镜来实现，这个成本不高。 嗯， 但是如果要是想要 4D 的，那你还得再配其他的设备，因为咱们的 4D 不就是看电影的时候你那椅子也跟着咣当咣当晃吗？ 啊， 你要还想出风的话呢，家里还得再配一个人。我是来风了，拿扇子扇。 反正就是用特别通俗的语言给不太懂的老年朋友们解释一下啊。就如果您看过 3D 电影的话，你就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嗯、如果没看过的话呢，就是戴上这眼镜啊，您周边基本上就变成立体的了。 哎 哎，那如果常戴这个眼镜，比如说玩游戏啊或者看什么东西，有坏处吗？肯定有坏处、啊。 有，首先您说啊，就咱甭说您是在家拿 VR 眼镜，还是说您到电影院里面，如果说去看一个 3D 的片子。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的眼科专家，特别是儿科方面的眼科专家，给过孩子们明确的建议啊，在12岁以前，孩子如果看这些 3D 的这些片子，每次的时长不要超过40分钟。在6岁以前，孩子根本就不要去看 3D 的这个片子，因为孩子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两个眼睛啊，瞳距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睫状肌调节的这些功能都还没有完全的完备，在看这些 3D 影片的时候呢，我们眼睛那个定的那个焦点和咱们正常日常生活当中看是不太一样的，它会加重孩子的这个眼部疲劳，然后 3D 里面呢往往有时候还有一些特别的这些特效，孩子在看的时候呢，成年人有时候跟着这个走你都会觉得头晕，何况孩子，这个有可能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很小的年纪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嗯，那对于老年朋友呢、嗯、现在电影院动不动就是 3D 电影，你说老年朋友白天也没什么事儿，其实看个电影也挺好的，白天还便宜，那你说咱能看吗？ 可以看、 嗯、 这个就是有一个您自己把握啊，包括咱们成年人青年人也是一样，如果看着看着您觉得有些不适，有些人看这东西他会觉得头晕，发现这个症状咱们就把眼镜摘下来，稍微看那么十分钟重影的片子没什么大事儿，过会儿眼睛适应了再戴上，千万别强弩，这个是真的有我们的这个调节功能相对来说弱一些的朋友啊，看这种 3D 电影看吐了的 哦、 嗯， 那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去尝试的话，一个是身体状态和眼睛允许，另外呢，就是你这个承受能力啊， 对， 哎，能不能接受啊？ 嗯、 当然，我们也是挺希望大家能够多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啊，还是蛮有意思的。 VR 眼镜，因为它还有一个对孩子不太好的地方，在于它的那个 3D 呈现那个效果啊，包括说哪怕不是 3D， 就在你眼前戴这么一个小眼镜，你眼前感到看到的是一个1米8乘2米的一个大屏，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镜片这种透镜折射这种原理啊去实现的，那样的感觉对孩子来讲实际上相当于他一直在盯着一个近处的东西，所以你视觉效果好像远，但其实还是拉得很近，这个容易让孩子的这个近视加剧。 嗯，总而言之呢，就算不戴着眼镜啊，常玩游戏对眼睛也没什么好处，控制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啊。 咱们有听众朋友们戴过这个眼镜玩什么游戏啊，或者是感觉过什么，可以跟我们 分享 我原来玩过，还是反正身临其境的，还是蛮有意思 的。 但时间长了可能有点受不了啊。就如果你突然一下进入那个状况，你还有点害怕呢。船就在身边什么的， 它偏圆跟什么 鱼就游过来了， 就在家里实现所谓360度环目，你转着圈的看，转着圈的拍， 对，感受一下还是可以的啊。好，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我发现继手机电子产品之后啊，只要你上节目，大家就问一些关于护肤保养的问题。这位听众说 好尴尬， 有朋友送了一整套的保养品，里面有什么保湿水、醒肤露、精华、乳液霜，说一大堆，都是外国字儿啊。他说求使用的顺序，使用的正确顺序 送给我。一了百了，省事儿 啊。其实他有简单版和这个经典版和就是麻烦版，所以麻烦版就是事儿比较多的啊。您这一套看还挺多的 啊。 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先洗脸是吧，洗面奶， 对， 然后保湿水儿， 嗯， 然后精华或者是乳液， 嗯， 然后面霜就可以了嘛。如果现在这天你要出门的话呢，弄点隔离，来点防晒也就够了。 嗯， 您这一大套还得分早上晚上，待会儿我们腾点空慢慢给您说啊，您别着急啊。 行，先把这问题抛出来。 嗯，先抛出来啊。下面这个东东你吃过没有？ 藜麦是吧？ 对， 哎，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知道，知道。 今年吃了吗？ 今年 好流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多餐厅都有这个，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都有，有凉拌的，有上汤的，有炒的时候拌点这玩意儿的。 这就是跟风呗。 藜麦啊， 一听说这东西好，那就大家就都开始蜂拥的去追捧呗。 嗯，这位听众问的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哪里有卖藜麦的？说呢，前几天啊在餐厅吃过，拌在凉菜里的，口感特别好。 嗯， 说在家还能怎么做？ 嗯， 其实这个做并不麻烦，就哪能买到？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没发现。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藜麦啊。 藜麦呢，它其实就也是一种粮食作物啊，本身呢并不是咱们中国传统饮食里面会有它的，它原产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当地的这个土著居民其实呢几千年来一直在吃这类的食物。今天我们用营养学的观点去看啊，这里面它有一个就是和我们平时吃的白面呀、大米啊这些细粮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国际就是营养学界啊公认的一种单体植物就可以满足人体各方面所有的基本营养需求的食物。所以呢，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的做过一个推荐，说这个藜麦这东西呢是适合我们人类的一个全营养食品，叫做 完美是吗？ 完美。对， 完美。好吧，他怎么说的咱们得吃得好才行哈。 哎， 反正我吃过，它首先挺好看的，你知道吗？就是它像一个那个 晶莹剔透， 哎，就是各种颜色都有，白的、黑的、红的几种颜色，然后尤其是拌在凉菜里面，挺漂亮的。 对， 吃到嘴里面的口感吧，怎么说呢？反正不难吃，就咯吱咯吱的。大小的那个样子呢，就是像那种西米，你知道吗？ 啊，知道西米露 的那个个头，差不多那么大。 啊，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啊， 咯吱咯吱的，跟吃海蜇似的。 对。就是他怎么做，我觉得做可能不难，关键是哪能买着。大家最近有没有逛超市啊，逛什么大集啊，看看能不能买到这种东西。 我估计随着现在这么火，很快超市里头就会铺开。现在即便没有的话，我想啊，三元里那菜市场肯定有。 就是卖就是老外比较多的地方是吧？ 对 啊，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哈。行吧，这个咱们先帮着扫念扫念啊，看看哪能买着这藜麦啊。藜麦。好，还有一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嘿嘿，您写错字儿了吧？ 什么？ 你知道石云山在哪儿吗？ 石云山， 晕头转向的晕。 哎呦，这 他应该是石景山、啊、 这山谁还去啊？ 他想问一下帮友们啊，就是石景山那附近玉泉路的花鸟鱼市场还有没有了？ 哎呦，这只有附近的朋友们才能知道了。 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还有附近比较靠近的这种地方没有啊，麻烦给说一下，谢谢了啊。好，这些问题呢我们在等待大家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都有什么好东西啊。这位朋友呢有一个洗衣服用的，叫做干洗水洗两用洗衣机，因为拆迁转让，这不是咱们家用的啊，是那种小型干洗店用的，有需要的人可以联系，价格面议，估计这属于那种专业设备啊。15611423848 15611423848。下边的东西今儿天这么好，不太容易出手了。转让一台空气净化器，欧格斯全智能空气净化器 JP-102， 全新的没用过，原价1200，现五折600块钱转让。电话呢是13366269020。13366269020。 嗯，这两天天确实不错哈， 连着一周说都是 这好天。但这事儿你不能絮叨 啊， 你絮叨容易出反效果啊。 招来了是吧？ 别惦记着啊、哎。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呢想转让的是96贝斯四排簧霍纳手风琴。 嗯， 听说过吗？ 具体的牌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这是个什么东西 啊、哦。手风琴我也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啊。当然这个琴呢是德国原装的，是从德国给背回来的。 嚯， 重量轻，音色特别好、啊，功能正常。就是这琴的岁数有点大了啊。 啊， 想转让给需要的朋友，价格是9500。 人不是琴的岁数，人家应该是转让这位朋友年龄大的。 哦， 自己就是 对不起，那是我 上年纪了， 理解错了。 对。 就是啊、哦，不是琴的岁数大了哈， 对对对，嗯 嗯，好吧，转让价格是9500，它是在万方亭公园儿啊、哦，那就是杨桥那边是吧？ 嗯 啊，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那附近、 哦、 啊， 嗯， 他说哪位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1371888542413718885424。看他出手这个价格，就说明这个原来的应该价格也不菲， 是 吧？应该是个好琴， 专业琴、 啊。 其实我觉得您与其，当然这我不应该这么把我们买卖推走啊。 嗯， 您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里头，因为有很多专门音乐专业的，这种专业设备，一堆人抢的肯定。 不认识啊？ 可遇不可求，这东西都 还得过马路，那大马路挺宽的呢，还得过一大天桥啊。反正有需要的朋友吧，这个得懂行的人， 懂行的人， 哎、 对对对， 应该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 嗯， 再来看下面，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套简欧家居，四开门的柜子，一张1米8×2米的大床，两个床头柜，价格也是面议啊。电话是1303111208513031112085。 嗯，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套玩具啊，是叫做Pengman555美国绕珠玩具。 这是个什么东西？ 把我绕进去了啊！后来他发图片了，我就看明白了， 啊、 就是那个叫动物园，也叫动物园啊。 啊， 美国老款的，适合0到4岁一点，就这么大的孩子玩的。原价190，现在卖60。说体积有点大，但是也没有说具体是多大啊。 啊， 全木头的。说有一个地方呢丢了一个小圆片，但是不影响玩，也不影响使用，还有90%呢。他说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我微信，我给您发图啊。他住在南线阁。取货的时候呢得需要带一小拉车。 这么沉呢、啊、这东西啊。 沉不至于，木头的。但是它可能就是搭上之后体积相对来说可能比一般的玩具要大一点嘛。 哦。 抱可能费点劲。 哦。 小拉车嘛、 这个、 购物拉车。我估计是不是就像一个电饭锅那么大，就是装上盒子的电饭锅、 哦。 怎么也得那么大，要不然小拉车也装不下啊。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小朋友现在有玩的，咱们国产的也有。 啊、哦。 就是它好多的那个木头的，比如说这个珠在里面，这是拐弯的。什么那个是三角的，这个是算算数的，那是翻盘的。哎，我说你也不明白，反正有孩子应该明白，就是这么大孩子动手的，哎，奇奇怪怪应该还可以啊，因为才60块钱嘛，又是木头的、 嗯、 木头本身也是比较环保的一种材料嘛。 嗯，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3520170933 13520170933，这是微信号啊。 嗯。 电话号码是1362138256213621382562，人家特地还提醒了一下，有点分量啊，您提前有点心理准备、啊。 做个准备，嗯。这位朋友转让全新的健康护腰枕，原价呢是218，现在40块钱转让，在方庄附近，需要您自取。电话是1551016806015510168060。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套简欧家居。 哎，这我刚说了， 说过了是吧？ 对对对对。 行，那我说这个啊。 嗯。 转让的是剑鱼牌角相磨光机。这是个什么东东呢？ 我估计就是那种 很专业的东西， 抛光家里头这些什么砖啊、角啊什么的地方，能给它打磨出来的。 哦、说型号呢是 SIMG-100。220伏的，然后后面大串啊，一大串数字，打算是10000出手，

几十位就要就那种成语常用成语，比如说上善若水、 啊、 什么美好生活、 对对对， 就类似这种特别特别多啊，成名的。反正我觉得这个网名应该也是挺有意思的，比如这位听众的网名就特别逗，叫西西里柠檬。您是特酸吗？ 还得是西西里的柠檬。 这西西里的柠檬什么样啊？嗯，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啊，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哪儿去了？ 找不着了，就记着柠檬了。 哎，等会儿啊，我搜搜柠檬啊。 行，那我这儿先说点别的事儿。我说点什么？回答听众的这几个问题吧。刚才咱们说到藜麦啊，有朋友问了， 他是问个地儿。 哦， 好像问西三旗那个旧货市场还在不在？ 哦哦，你是问那个？那我这儿有，我这儿这 这。哦，这儿呢，这儿呢， 就说了这么一句， 是吧？嗯，你看我这脑子瓜子真好使啊、嗯！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西三旗旧货市场现在还有吗？好，麻烦住在西三旗的听众朋友们给回复一下啊！ 对， 还有刚才有问那个石景山玉泉路花鸟鱼虫的市场的朋友们， 这些都得是附近的居民，您得帮我们想想啊。 对，那片有咱的人啊。 对对对。 好，我们继续啊。 嗯，藜麦这问题是这样，刚才这位朋友说，就听见您说这藜麦了，也听说好了，这个很好奇，我就喜欢这种有热情的，就听说什么好吃的、嗯、就自己一定要去尝尝。他问这藜麦是烟梨那个梨吗？不是。啊，这个梨字呢是 黎明的黎，上面加一草 字头，草 字头。 有一个作词家还是作曲家叫张黎，您知道吧？哎，是这个字藜麦。您看看的这个，他说打听哪个饭店有饭馆有，我直接吃也行，我去买也行，就要尝尝。 其实好几家餐厅都有、 哦、 我也是无意当中吃到的，因为我们不能说、 啊、 你知道吧。 哦， 他们还弄，因为可能是这个季节刚好有这个东西，还弄这个什么什么藜麦食品节。 哦 啊，其实您要是找不着餐厅的话呢，您上哪儿学没学没自个儿买到的话呢，这个做起来挺简单的。 我最早见到他是在，就是现在您知道有很多的健身的朋友、 嗯、 他们特别的要注重每天说摄入多少卡路里什么的，所以因应他们的这种需求，现在有很多的大商场里面会有这种专门做轻食，就是也让你吃一肚子东西，但是没多少卡路里。 嗯， 这些地方曾经专门推出过，甚至有藜麦酸奶，然后有藜麦沙拉，就拌在里面。我最早就是在这种地儿吃的。 对、嗯、如果说能买到这个新鲜的藜麦的话，其实做起来特别简单，煮粥做汤，就炒菜就跟那个葱似的配在里面， 拌在里头， 哎，拌凉菜都是可以的啊。 是， 嗯，这个季节吃点这个新鲜东西还是蛮好的啊。 嗯， 行吧，但是我们还没有寻不到哪儿有卖的呢。这个很重要啊。好，我们继续等待大家的一些回复啊。再来看看我们这位听众回复了关于这个保养品的顺序 啊。 那他的顺序是这样的啊， 嗯， 洗面奶、醒肤露，醒肤露应该就是精华水吧，咱们常说的。 对，你可以说精华水吧，比精华露肯定要让那 什么意思，都可以、啊、 主要 是 保湿作用的。 对， 对，嗯， 洗面奶，然后这个水，然后是精华面霜，然后再涂一点防晒的就可以了。这是早晨、 嗯、 晚上啊是洗面奶、保湿水、精华乳液、晚霜，就多了一个精华，等于是、 嗯、 是他的顺序、 嗯、 说我这是精简版的啊。还有升级版的 啊， 那说说大鹏版的吧。 我这皮糙肉厚， 你这么好这个，你皮糙肉厚，好吧。 其实呢，就是护肤的这个概念也是一点点的在、 嗯、 人在不断的进步的。咱们以前来讲就有个什么雪花膏脸上抹抹， 咱别老说以前，咱就说现在。嗯， 现在的这个概念，我跟你说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点啊，就是在国外的这些护肤品，它很多实际上都是原来专门做这种药妆店，就是它其实跟医疗是分不开的，甚至有些护肤品的名字就跟药店的名字是同一个的，我不能点出来是什么啊。 嗯哼， 他们其实最早提出的一个三步护肤的节奏，就是第一步清洁皮肤，第二步让皮肤充分的湿润，第三步再用这么一层就是能够有一定的保湿作用的油也好啊，或者说这种面霜也好，挡在上面。这个概念是在50年前提出的，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放到今天，其实对于年纪不大的二三十岁的人来讲，其实也已经足够了。但是呢，刚才像这位朋友所说的，他已经加入了什么精华呀、面霜啊、爽肤啊、 嗯、 哎，对，随着年龄的增长，的确可能呢，我们需要给皮肤更多的这种呵护。您刚才所提的这个顺序，基本上我觉得是挺合理的，就是先做清洁，然后呢，根据每个人皮肤的情况，用一些这种爽肤水，有一些去角质作用的，能够让这个皮肤呢再做得更软化一些，然后 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再做一层这种就是面膜，这种补水的，让皮肤充分湿润，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使用精华类的东西，能够有助于精华液更好的被我们的皮肤吸收。特别是有一些浓度比较高的那些精华液，很多朋友有时候在使一些网红产品，就是很多人都用的，说我用完了以后怎么脸上老起脂肪粒啊，其实就是您漏了之前的一步，需要先给皮肤做好这个处理，让我们的皮肤充分的湿润，能够接受这些后续的面霜也好眼霜也好，才能够防止这个情况出现。 好，你是哪个品牌派来的？ 多了，百搭。 好吧，其实我觉得呀，就是抹这一整套护肤品的这事儿啊， 嗯， 如果就是您天生就偏懒的话啊， 啊， 就给您多少东西，就有时候也犯懒，这事儿是一勤快人干的事儿。 这个事情我跟你说， 嗯， 你别看我跟你说这些说的条条是道，日常生活当中 一样都不少使， 没有，经常就是洗完脸就直接拿那种喷雾的东西，脸上这么一喷，一点嘎了油，哗，起火走了。 啊、哦，你还能买到嘎啦油呢？ 就这意思，其实这 哪意思呀？ 养嘎啦油？ 好吧，这个啊，大概其就这个顺序啊。 对， 大家这个这两天看到我们的问题，好像失忆没有大发，胃口都大开，嗯、竟是问这藜麦的，说我们也想尝尝啊。 充分说明还是经济基础更重要，是这种上层建筑啊，还是让文人们去玩儿吧。 但关键现在我们还是没有买找到哪有卖的，都想尝尝啊，就 是 咱不能都奔餐厅啊，餐厅那它怎么也不如咱家里那个实在是吧，实惠啊，贵， 吃不了几口。 行，哪有卖的啊？哪位看见了您赶紧告诉我们一声啊。诗呢也有听众配了那么两三句啊， 啊， 就这两三句咱得给说了吧。 好 啊 省得那位听众朋友着急啊。墨云染尽天空色，小雨潺潺似锦莲，这是头两句啊。 上句啊， 上句。下面这位给配的是路远侧听如沙响，疑是风云卷来书。 哪句跟哪句这韵都不挨着是吗？这叫诗吗？ 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是吧，你就有这个勇气能往上配，你就是应该给人点赞， 哦、 你正面想，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的节目，知道吗？ 好， 哎，先点赞再说，是吧？这位说，我给起个题目叫“雨中感怀”，你不能要求太高啊。 哎、 这个参与就是一种。 我是想起码二四句，您能稍微的压上点韵。 雨中感怀啊，他拍的后两句叫做“花落寒塘风寂寂，萋萋芳草不当年”。 哎，这算压上了，眼前折的莲，锦莲当年。这还可以， 听着挺美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诗歌这事儿吧，就是折它是一回事儿啊，就是我觉得意境其实也挺重要的。 嗯， 有些人他能把这么好的词儿凑到一块儿，听起来还挺顺的。嗯、咱先把折抛在一边儿， 这倒是， 我就觉得这挺好的。 真正很多这些优秀的诗人、词人，包括毛主席，在这个诗词里面曾经专门就是给别人写信的时候注脚，这里我用的这个字，主席点名，平仄不合。但为了诗的意境，只得从之。 对，就不要太拘泥于某些条条框框，是吧？要打破它啊！参与就好，开心就好。你看，我们桑基卓玛，桑基卓玛是一位老师，这个我知道啊。他说：“我来说一句吧，叫做‘珠玉点点落田园，青色浅浅一尘烟’。” 哎，这也不错， 我没念错吧？ 没，对对，这韵也是合适的，而且 看老师就是老师啊。 而且小雨潺潺，对，他下面刚才这也是有一个叠字，我没记住，很不错这个啊，青色浅浅，对 啊、麻烦桑老师给起个名儿。还有位听众回的是“窗外春色花满园，人车行驶在花丛”， 把花丛改成花间就好了、 那我帮你改一下、 但是车要是行驶在花间呢，您这个就算违反 环境是吗？这个一个感性的哈，一个理性的哈。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晚上人行，车真不行。 行，谢谢大家啊！大家如果有诗性的话，可以继续发啊，回头我们都一并发给那位听众啊。还有一位听众啊，他那个网名就是一个音乐的符号，我估计他就是一个好音乐的朋友。说刚才你们说一什么什么琴，我就刚听见，听了一尾巴，我不知道是什么琴，我就特别感兴趣， 着急想要。 对，是一把挺不错的德国背回来的 手 风琴啊。 琴对， 人出价转让价就9500呢，我们已经把他私信给您了。您可以关注一下啊。 对， 还有位听众的说，藜麦啊，您上网上瞧瞧吧，网上有卖的。 哦， 那估计我们就只能走这条路线了，是吧？ 是，这还是万能的某宝。 好吧，如果想尝鲜的朋友啊，您可以各家餐厅转转问问，然后呢，因为我们不能说他的名字， 对， 然后您实在不行，您就网上，划了划了啊， 对。 再来说一下西三旗那个救火市场的事儿吧。 对，这好几位朋友都给我们回复了啊，这西三旗救火市场啊，现在呢搬了个地儿啊，往原来那地儿再往东走6公里，公交站叫建材城东里，下后就是。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另一位老朋友说他每个月会去一次公交车玉新小区，下车对面就是。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站名不一样啊。 啊、哦、一个是在对面。 对， 过马路， 对， 一个是从那边来的， 小区对面， 你从这边来的， 一个是建材城东里，下车就是。 行，就是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还有， 还有， 对，还有的话，您就可以去啊。 嗯。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求购的信息。先说几条求购的吧，今天求购的也不太多、啊， 不太多。对，嗯，这位朋友啊，是想求购一桶啊，黑色或者墨绿色的油漆，刷铁栏杆用的那种啊。这铁漆和那个墙漆是不一样的啊，您一定得，人家是要刷铁栏杆。谁家有可以联系13693221255，13693221255。 嗯，这天您刷铁栏杆，注意防晒啊，别中暑啊。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仓鼠的笼子，要大点的，他想要2个。那帮我家里有闲置的啊，可以跟我联系，说我那仓鼠啊养的挺大的了，原来那房子有点小了，俩老掐架。 嗨、 嗯，说我就查了查，说他们需要分居了， 哦， 各自住各自的单间了，所以我要求2个稍微大一点的仓鼠笼子啊。 啊， 谢谢了，张女士。特别有爱心的一位、 啊、 是吧，能感觉出来 领养的吗？ 对，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出来。 是， 电话是1880-1304218 1880-1304218。据说仓鼠的繁殖能力很强， 是， 所以如果您不想让它那么多宝宝的话，这个事情要注意一下啊，要不然它您得送别人，是吧？这我也是听我们听众说的啊。 是是， 听我们听众说的。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不是那个生物课需要用那个小白鼠，学校实际上说一开始就是从人家基地那买4只，就提早半年买，然后到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这100只就都够了。 哎呀，能不提生物课吗？不喜欢、 哦、有阴影，就你 不喜欢，特别不喜欢。来，我们说下一个吧。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叫做带歌的 TF 卡。 带歌的 TF 卡 ，TF 卡是就是 SD 卡吗？ 小 SD 卡，就是 micro SD 卡，微型的 SD 卡，它单有一个名字，也可以称它为 TF 卡，也可以称它为 micro SD 卡。 带歌的是什么？就里面本来就有歌 的，已经把歌存上了。 那万一是您不喜欢的呢？ 对呀、啊，这个您弄完了您自己下就完了。 还是说您写错了，想要那种能够存歌的？只要是这卡的都能存歌是吧？ 对对对、 嗯、 它应该是就是希望里面能够已经预存一些歌曲。这个每个人真的有每个人的爱好，您这一个卡里头能存的量挺大的呢、啊、现在的卡主流的基本16G 起，那搁个一两千首歌没问题。 你看像季彤他肯定听的都是什么戏曲，你那里面全是意大利歌剧 古典音乐。对，我给您那也没用啊。 好吧，这哪位有这卡啊，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如果里面有歌的话最好是都是喜欢的歌啊。 对， 13718555，哟，少一个吧。 13718555，哎呦，还真是。 哎，他又发了一个 啊， 这回对了吗？ 13718555 还是不对，还是少一个，还是少一个。 嗯、 老陈，他网名叫老陈啊，您麻利儿的赶紧重新发一个，电话不对啊。 今天刚才有另一位朋友也是，这电话本来呢出了点这个问题啊，但是呢紧跟着人家自己是检查发现了，又把这正确的给发过来了。 嗯， 他说问问我们的帮友啊，在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不是我的定点医院，能报销吗？这个您看，他只要是咱们医保目录里的挂中西医结合的，我们一般呢也把它归入到这种中医医院和专科医院当中，定点医院呢按说是应该可以不需要您就是设到您那4家医院里面去，但前提它得是在咱们社保体系内的这个名录里面的才可以啊。 嗯， 他留了这个手机号，哪位朋友要知道您，因为也得看您具体是哪家啊。1352136559813521365598。 好，就是留手机号的朋友或者微信号的朋友一定要核实一下啊，查对一下啊，要不然您这个前面的信儿发完之后这个有些问题没法解决啊。 是。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好。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呢这是想转让一个万利达的音响 Y6 型号，是98成新，半价出售，唱歌跳舞都行。我没听说音响跳舞，就伴奏呗， 对 对吧？啊， 你想多了。 13718979866，13718979866。 好吧，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全新的足浴盆，原价700多呢，现在呢打算200就出手啊。电话是13691482902 13691482902。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格兰仕的电烤箱，是我哎呦这大烤箱吧，19升呢，个不小呢，19升的。 嗯， 型号呢是 KWS1319J。功率是1300瓦，原价228，现在145转让，还可以再商量。东西呢在朝阳区的红领巾公园附近，电话是13910020022 13910020022。这位朋友呢有一个铁床头的单人床，买的时候400多，九成新，现在50块钱转让，东西在长营朝阳的啊，13718604377 13718604377。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家用的氧气瓶一个，有99成新，买的时候是750，现在是150出手啊，还可以商量，在通州区的东关附近，电话是13718214690 13718214690。 这位朋友呢转让吹头发的这个电吹风机啊，两个，一个是全新带包装，另一个95成新，国产进口各一个啊，总共是60块钱，可以给您送到地铁一号线的军博站口，13552621429 13552621429。 这位朋友啊有一个19寸的液晶显示器，说是孩子买的，他也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啊，他说60， 嗯， 60就出手啊，在丰台蒲黄榆，电话是15010538730 15010538730。反正孩子给买的东西啊，最好问一下哈，比如说价格上啊，或者什么合不合理啊，跟孩子商量一下啊。 嗯嗯，但没事，这个19寸液晶显示器基本上也就这价了。 啊、好，我们说的是其他的、啊、 其他东西，对对对对对。 嗯，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伊莱克斯的燃气灶。双眼的50块钱，在东五环，电话是13520116775 13520116775。 这位听众转让是一套传统评书《新唐传》，好吗？这个 看谁说的了，我哪知道？ 哦，3本30块钱，还有30套 CD、DVD 的光盘故事片。 哦，他那是书的那个本子，3本。 啊，对啊，有那3本书， 对对对、 啊， 嗯， 然后那个 CD 和 DVD 应该是其他的故事片啊，说也30啊、 嗯，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市场啊？电话是18600575696，在天通苑18600575696。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个，这是玻璃鱼缸，尺寸是45×20×23。含电热棒和氧气泵，25块钱，这家里为了腾地方，联系电话是15810970762 15810970762。 荡漾着清晨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儿绣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 这听众动作好快啊，刚刚听完你们节目之后马上就上那个某宝买藜麦去了，说29块钱900克三色藜麦，说以前啊吃过那个沙拉里面有、哦、说有点密集恐惧症，他本身有密集恐惧，所以看不了。 对，你说像心理路嘛，还真是。 对， 你这么一说。 但是这里呢，还有一个知识要普及给大家，就是藜麦它不有3种颜色吗、 啊？ 其中最好的是白的。 哦，反而白的最好、啊。 白颜色的是最好的。 它一般不是都深的，含点什么花青素什么的更好吗？ 不，藜麦是除外啊。 不行， 对、 哦， 白颜色的是品质最好的， 嗯、 然后其他两色呢稍微差点。 嗯。 口感呀、啊，包括什么个头啊，都是小一点的啊。 嗯。 还有听众说，有一个叫好东西的平台上有卖藜麦的，360克27块钱。 嚯！ 咱都别买多了啊，就先买点尝尝、嗯、万一您不喜欢那个味道呢， 就这 是吧， 一斤得合50块钱的，稍微贵点，这还真是 这些平台是不是该哈这位说物美超市有卖的 啊， 60多块钱一斤、 嗯、 还有大润发超市也有， 行，这超市只要铺了货了、 嗯、 这就行了， 行， 很快就哪儿都有了，